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好，今天在直播间里的是我们三个人哈，在香港呢，这个最低扶贫标准，这个贫穷线终于是出台了。各位，如果说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话，或者你已经住在香港的话，赶紧感受一下，一人的家庭3600块。各位赶紧查查看银行的账本，一个月的收入有没有到这个钱，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属于哎，在香港是属于这个官方认定的贫穷人口，这个是在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本地发生的最大的一单新闻了。 我们当然非常关心哈，到底多少钱的收入才算是这个贫穷人口？香港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说了，说按照目前这个贫穷线的标准，他是算了2012年的数据，要撇除住户的税项以及福利的转移。什么叫福利转移？就是说你们家可能会享有政府给你其他的一些社会福利，包括综援呢之类的。那么就是一人家庭贫穷线定于每个月收入是3600块钱， 两个人 是7700，三个人是11500，四个人14300，五人家庭是14800块钱。那这样推算下来的话，全香港一共是有130万的贫穷人口，大约是54万户，也就是说呢，全香港接近20%都是穷人， 接近20%哈。我们刚才报的这几个数字哈，一人3600，两人7700，这注意都是港币。所以说呢，这个你看一人3600港币的话，现在的换算成人民币哈，大概是在3000块钱不到一点人民币的这个价钱。所以说其实以这个标准来算的话，我特意看了一下内地的这个月最低工资的标准哈，比如说在上海的这个每个月的法定的最低工资的标准就是1200块钱的人民币，这个大概在港币其实要在将近2000多块钱了，这个已经跟香港的这个贫穷线哈，可以说两地的这个最低收入或者说这个认定贫穷的标准已经在接近了。 是，所以说呢，昨天这个贫困线画出来之后呢，很多的这个低收入人士，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说这是政府给我们一个希望和鼓励。以前他们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说穷人是因为你好吃懒做，你根本是创造不了社会的劳动价值，所以才导致你现在的状况。但是目前来说，说你看全港20%的人都是穷人的话，我就可以洗脱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也不能说是罪名，至少是污名吧。 这个感觉上面，如果说这么大一个比例的话，可能感觉上没有那么坏，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的一个直观印象。比如说你的收入是低于这个标准的话，哇，一考虑到在香港其实有将近20%的人哈，可能收入有100多万的香港人其实都是处于这个收入的水平，这个恐怕也有助于改变公众对于这个所谓贫穷的这么一个印象。 对，那就是按政府呢现在这个估计，就大概就是1/5的人就是贫穷的，但是有一些就是社会企业或者是这个慈善的一个团体就估计过，就是香港的贫穷的人还是比政府估计的多。因为呢在香港的那个生活指数是那么的高的话呢，就是每个人3600块都算贫穷，其实真正的不能应付生活的。所以呢实际上就是真的贫穷，就是应付不了生活的，可能再要多20万人，就是这样。但是呢，政府现在提出来的那个贫穷线呢，就是我看的最近的这两天的新闻，就是不管是议员或者是学者或者是慈善机构，他们说这个贫穷线其实是第一步。因为呢你画了这些线之后呢，就是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应付这个贫穷， 是 怎么样协助大家去向进才是最终点。 好，马上我们要为各位连线到一位专家哈，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黄宏教授，来请他对这样一个香港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贫穷线的划定做一些专业上的点评。 王教授你好。 哎，你好。 嗯，其实我们看到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他在这个扶贫的高峰会上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贫穷县并非扶贫县，政府呢不会以此作为自动提供补助的指标。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贫穷县和扶贫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因为今次政府要用的是用一种相对贫困的那种方法来做这个贫困县，所以他就说就没有一个责任要让这个生活在这个县之下的人就生要透过我们的政策要帮助他把他的生活提高到县之下。所以这个跟市民的一些那个期望有点落差，因为过去我们香港都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用香港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中援作为我们的贫困县。如果这是这个贫困县的话，大概政府是有责任让市民的生活要高于这个县。所以这次的话大家都会问，哎，我是不是在县之下？如果下的话，之下的话应该是政府要帮助我，但是政府就希望做一个期望的管理，哎，对不起了，我不一定要帮你的。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的建议是，政府其实应该要有另外一条线，其实就跟内地的低保一样嘛。如果是你低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的话，其实政府是有责任去扶贫了，就是刚才提的那个扶贫线的那个概念。哪个线会比现在的贫困线要低一点，但是它是要算一个在香港要生活一个家庭，他最起码的要吃什么住什么，是就要算他最低的那个生活开支要有多少。 嗯，那黄教授，您说的这个，您认为应该要设立的县跟现有的这个综援的标准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现在的综援的标准的话，它只有在1996年做过一次水平的那个评估，但是之后就从来没有收进了。所以它现在的水平，我们见到有些综援的家庭，其实他的生活水平也是很艰难的。有些领中原的人其实也在领我们食物援助，都是中原的钱不够他吃了，他才要去领这个食物援助。所以我们大概要重新要检定一下中原这个水平够吗？如果不够的话，其实应该是多少？这个数，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线不单要保障我们中原，其实用来制定我们的最低工资也是一个参考的作用。因为这两天我们也在谈，哎，最低工资要不要跟这个贫困线挂钩？就是刚才那种说法的话，就是最低工资也不是用来去解决在日贫困的问题。但是这种提法我觉得有点奇怪了。 那王教授，其实我有一个提问呢，就是说在这个贫穷线定出来之后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就是说政府应该做一些事情去脱贫啊，但是呢，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怕香港变成了这个福利的一个地方，那你会不会有这个担心呢？ 现在香港其实我们的那个福利的水平离开这种福利国家还是很远呐，但是我们应该要瞧着一个，刚才说了，其实我们解决贫困问题，要让我们的市民过一个基本的生活，我们试探一个基本的生活，不是很富庶的那种生活。像我们的长者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检讨，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全民的养老金、退休计划，让我们所有的老人家都能够安享晚年。所以的话，大概我们只是一个希望老人家有一个基本生活，不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也不太像是一种福利国家的那种水平吧。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黄教授，我们看到贫穷县呢，它目前只是以这个收入来做它的评估计算，所以呢，这个有资产的无收入人士呢，就成为贫穷县下的非贫穷人士。那么在计算上面，就可以排除这些资产的因素吗？如果没有办法排除的话，在推动扶贫的工作上面，怎么样去避免就把资源会不小心投入到这些也许是没有需要的人士上面呢？ 这个大家就有点过分的担心了。其实我们在那个分配那个公屋、分配中原，就是分配现在的长者生活津贴，其实都有个资产的限制。就是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扶贫措施，其实都有它资产的那个审定。所以它这个说法的话，大概就其实不单单是资产的问题，其实单用一个收入作为一个单一指标的话，它当然它有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在学术界的话，我们还可以用开支， 我们还可以用它相对的去佛的那个水平来定义那个贫困。所以在欧洲，在英国的话，他们不单单用这个收入那个水平这个50%中位数做一个指标，他们还会用其他的指标同一时间来参考的。 嗯，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黄教授 的点评，谢谢您，再见。 再见。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宏教授哈，对于这个新出台的香港恐怕也是历史上第一条啊贫困的这个标准进行了一个点评。那的确在香港的这个福利政策方面，我注意到其实像是一个习惯，每次在香港一讨论这个社会福利的话题哈，有的人说香港是这个最典型的自由市场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大家对于福利的概念非常的反感。有很多人有两种这个假定，第一种，这个如果是你是很穷，那么通常是因为你不努力，或者是因为你的懒惰哈造成的这么一个问题。第二呢，大家不是特别喜欢通过政府的福利保障来这个达成这种扶贫的目的，大家更坚信的是说，哎，这个有手有脚哈，自己赚钱，自己养活自己的这样。 所以山下的香港精神， 对，这个就是香港精神。其实在最近的报道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例子，就是说他们没有领政府的中援， 对， 但是他们生活就是很贫困， 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的人达到领中援的标准，但他不去领中 就是在籍贫穷。那香港的在籍贫穷的人就是有53万多，所以呢在籍贫穷呢，可能我们在下一节我们再讨论这个方面的。 好， 三地化新闻今天关注到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条贫困标准线，一人家庭的收入3600港币就属于贫困人口了。休息会儿，三地化新闻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关注到刚刚出炉的香港历史上第一条贫困标准线，这个是按照全港住户入息中位数的一半划定的。好，在香港有100多万人是在这个新的标准下是属于贫穷人口。我们现在来连线到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洛申教授，请他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条香港新的贫困标准线。何教授您好。 啊，你好，你好。 啊，首先请教您好，在这条贫困标准线提出之后，恐怕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条标准是划得太高还是太低还是刚刚好，您怎么看？ 其实这条线呢，就正如林郑月娥说，这个线呢，主要是可以用来评估那个政策方面呢有多少成效。因为除了那个线以外呢，它还有计算，比如说你有某种政策执行以后呢，那个贫穷的人口有多少的变化，所以它是一条给我们去评估那个政策有多少效益的一个标准。 嗯，所以您觉得这条标准合理吗？ 这个是一个不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因为有种种的局限性，比如说一个大家都留意到的，就是因为它只是考虑那个收入，但是呢，有一些贫穷人口呢，可能他们其实也拥有那个自己的住宅的，不用叫租的， 对。 那么他其实他的生活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差的，所以要是能够加上那个，比如说他因为他自己拥有那个住宅呢，就省下来的那个租金也当做他的收入，那么他的那个贫就有机会变成不贫穷，所以他那个现在的那个人数啊，住户的数目啊，应该是一个 有一点是夸大了。 您觉得这个贫困的人口被夸大了有一点？ 夸大一点点。 好，何教授，就是在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有人批评就是政府呢，好像做这个福利政策方面还是不太够。因为呢，像他们举出一些数字出来，就是说香港的福利啊、教育跟这个医疗的开支只占香港 GDP 的8%，跟这个欧美的国家相比起来，22%相比起来就是很低。你觉得香港这个社会里面有需要提高这个福利政策的那个投入吗？ 这个讲法呢，也要看，因为香港是一个奉行那个地税制的一个地方，所以香港的收的税没有其他地区那么高，所以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其实也是比其他的地区的少很多，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我们改变我们那个低税制那个这个，但是这个其实在基本法里面也写得很清楚。 你觉得何教授，你觉得我们应该参考那些欧美国家就是提高这个福利吗？在香港来说 这个是不可行的，因为刚才提到，除非我们放弃我们低税率这个大前提，但是这个规定呢，其实在那个基本法里面呢也有注明，所以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基本法，要不然呢，我看这个是很难做到。 还有何教授啊，就是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有不少人就是说政府有一个责任，就是如何去协助一些贫穷的人去脱贫。你认为政府应该做什么去协助这些人去脱贫呢？ 什么脱贫？ 就是脱离这个贫穷。 其实林郑月娥也说这个公屋呢，其实对于那个支援那个贫穷问题呢，很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要多建那个公屋。但是这个公屋啊，现在有很多人住在那个公屋里面。但是你看只是看那个贫穷线呢，其实也是没反映到他的那个享受那个公屋的影响。所以你这个贫穷线看起来呢，就好像有五分之一的香港人的这贫穷，这个也是夸大了，因为也没有反映到那个公屋对于他们那个的帮助。 好，非常感谢哈，我们刚才连线到的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洛生教授，非常感谢何教授的这个点评。提到了这个何教授还是坚信在香港现在的这个框架之下哈，福利政策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这么一个事情。尽管其实在政府发布这个扶贫标准的这一场公开的论坛上面，我看到主要的抗议的人士哈，还是都是以全民退休保障或者说以这个福利政策要求更好的福利政策为主要诉求的这样的团体。这个情况呢，恐怕跟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香港狮子山下精神的这个年代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就是香港这个人口结构哈在发生根本性的这个变化，老龄化的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因此呢这个人在属于什么样的年纪，自然你就有不同的需求。现在在一个老龄化人口的一个社会，大家对于福利问题的这个关注肯定会超过一个以青壮年人口为主的这个社会。 而且扶贫很多的富人就会担心会不会 劫富济贫、啊、所以商界的反应呢就非常让人这个关注哈，就有一些商界人士就会担心说政府订立这个贫穷线之后呢会不会带来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这个福利主义、 嗯、 又会担心呢贫穷线会不会成为政党或者是议员他们争取选票的一个工具、 嗯、 像比如说昨天就很多议员站出来反对，像张超雄、 嗯、 这个何俊仁都说你没有提出具体的扶贫的措施、 嗯、 包括也没有说低收入的要补偿多少钱、 嗯、 也批评政府其实你并没有定出具体的扶贫的指标、 嗯、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位连线的黄宏教授就说了，这样做的一个政府来说的目的在于我先降低你的期望、 嗯、 如果我把自己的目标定得这么死的话，这样就非常容易你一条一条给我算的话可能会给我带来额外的政治上的压力。 这个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注意的是，现在这一条贫穷线它技术上叫做相对贫穷线、 嗯、 跟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内地很多时候实行的是一条绝对贫穷的一条标准、 嗯、 也就是按照联合国的每个人每天这个 1.5 美元或者说2美元哈、 嗯、 这个有一些不同的差别，这个是一个叫做绝对贫穷线，也就是说低于这个每天你如果低于 1.5 美元的话呢，你这个恐怕连生活的必须都无法得到满足、 嗯、 但是在香港划定的呢这是一个相对贫穷，大家注意它划定的方式是按照几乎你可以理解为全港这个平均收入的一半去拦腰划、 嗯、 也就是说这条线的话不管你怎么划哈，都会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人是被拦在这个收入的底下，那现在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标准是有将近是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口就被拦定在这个底下，因此政府采取这样的划定标准呢，它在恐怕在考虑上面也有一些就是说哎，我设这条线作为参考，但是我并不为此承担一定的这个支出的这个义务的这么一个意识。 我们说对，我们说扶贫呢对于比较困难的人当然是支持呢，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考虑，就是刚才我问过就是何教授，就是现在那个香港的福利啊医疗那边的开支可能跟欧美国家比起来是相对的低，但是我们也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就是在欧美国家他们在这个福利政策的花费太多的话对政府构成那个严重的承担，那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经济都被拖垮了，所以呢我们在制定这个扶贫政策里面也要考虑这个 point。 另外呢就是香港的政府呢除了就是派遣之外去扶贫，我想应该提供一些诱因，就是怎么帮他们创作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或者是创作一些就是客观的调解，让他们有机会去向上爬、 嗯、 才是最重要解决这个贫穷的这个方法， 是 不是派遣 所以 不是最好的。 从这个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哈，这次一个破天荒的贫穷线的划定，我觉得应该可以给本届政府声望的挽回上面是会加分的、 嗯、 你不管怎么说其实贫困线的这个定立的讨论从50年代就开始， 没错， 那么到了今天终于是划定了，你怎么样这都是一个第一次的意义，而且是对于梁振英之前在竞选的政纲的承诺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履行，所以说我觉得在传媒报道上面这次也有点罕见哈。昨天我是翻了香港这各大主流的媒体，我发现以前的政策出来之后大家会非常明显的一二三四点告诉你缺憾在哪里，批评声音在哪里，但是这一次非常少，这说明什么？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一些帮助还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一个共识， 这是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政府是在承担。 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共识不如说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表态、 嗯、 你这个任何政府提出有关扶贫的政策，特别是现在其实并不涉及到具体执行的或者你具体措施层面，它只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具体你要怎么用它，说实话这里面操作的空间非常大、 嗯、 但是你在扶贫上面这个花推出类似的措施，这肯定是一个政治正确，就是大家你这个肯定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但是呢真正要落实到你说这个政策它具体有什么实际的影响或者说是产生什么实际的效应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争议，或者说大家 到时候政府就要回应全面了。 对， 对，这个我觉得麻烦还在后面、嗯、 好，关键是现在一个原则是上港府它的每年的这个财政盈余是很多，那现在给大家 看到一个好的点在于我愿意出钱，实实在在的承担这部分责任、嗯、首先是踏出一个非常好的一步、 哎、你这句话先不要替林郑月娥说的太早我注意到他可是在他的讲话里面其实很小心的避免任何这个对于扶贫所谓的这个承诺哈、啊，没有一个像这个国家的十二五计划这样啊，说这个2020年我们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这样的这个表述。现在这条标准只是一条监察的标准哈。三点话新闻，我们今天是关注到香港的贫穷线，休息会儿继续欢迎。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基， 我是樊素。 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条贫穷线设定了，那么一人住户每个月收入才3600港币以下，你就是属于贫穷人口，这个是政府划定的最新的标准。但是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个3600港币之后，想到另外一个香港之前实行的一个标准哈，就是这个最低工资的这个划分，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2元港币。哎，我经常在想哈，说如果说你这个一个月收入是低于3600块的话，如果你要从事你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人群，他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你是去有一份工作，你在法定的最低工资保护的底下的话，32块钱一个钟头，这样一个月收入是肯定超过3600块的。 嗯， 所以说。他的这样的这个设定的标准是不是是针对那些没有职业的，就是没有工作的那些人所设定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样的标准设定了以后，他会不会对现在香港实行的这个最低工资的设定起到一个冲击的作用？因为其实关于最低工资的这个上涨其实非常敏感，涉及到非常非常多商家的这个成本，之前从28块上涨到30块再从30块上涨到32块，其实每一次的上升哈，都是伴随着劳工组织的这个大喊说还不够哈，那这个商界呢基本上就说、嗯、哎呀，这个上涨2块钱对于我的这个营商成本是增加了非常多。 我相信他现在一个标准呢，你从这个具体工作来说，它还是个虚的线。 嗯， 这虚的线什么意思呢？我并没有具体的政策来落实，比如说你最低工资是不是要涵盖这部分人，如果是综援领取上他们在于这个限度上有没有一些调整，这目前还看不出来。 嗯， 但是你从他在高峰论坛上发布这个170多页的报告上，有几点呢是可以去看得出来政府他以后会有哪些思路。 嗯， 比如说我目的不是说一次性的书写给你， 嗯， 你到了财政预算案那个颁布的时候一次性给你6000块钱7000块钱，这个不能解决永远的问题。 嗯， 关键还是引导大家出来工作，是引导大家多努力。嗯，而且是说妇女，所以很多的这些团体们就建议说你应该是开展一些幼儿托管的一些服务，就把妇女从这个家庭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你只有增加就业才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 对，樊素你刚才提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嗯，就是因为呢整个报告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贫穷群里面呢，有54万人，差不多54万人，应该是54万人是这个在籍贫穷。 嗯， 那在籍贫穷呢， 就是他有工作还是收入属于贫穷线以下。 在籍贫穷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些家庭里面有差不多90%的人，就是88%的人呢，都是一个人 养全家， 承担起整个 家 的 重担。 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过的，樊素你提过的这个原因，就是他们的 子女需要照顾， 子女要人照顾。嗯，因为香港有法律规定，你12岁。以上的才可以独留在家，其他的都是有成年人去看顾的。 嗯， 如果香港的那个照顾小孩的那个提供的那个服务不够的话呢，那些妇女是被 绑 绑定在家里照顾小孩子 、嗯、所以就做成这个一个父亲他肯定要承担城头家， 是 那所以那个他找他做都是做一些比较低基础的人啊，如果他们的工资不是太高的话，他分开来就是每个人可以用的钱那、啊、肯定是低的。 你看他这个香港的计算的方式都是以住户的方式来计算，因为考虑到了香港经常有很多比如说家里好几口人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情况，但是确实也存在这么一个香港法律规定，你16岁以下的这个小孩不可以被独留在家、嗯、否则的话你这个父母是要负担这个法律责任的，那你要照顾小孩而同时又不能够满足同时出去工作的这个需求，因此就造成了哎，很多家里可能是一个爸爸是要一份工作可能是10000多块钱，但是要养活全家，所以说平均到每一个人这个头上的话，这一点这个收入就显得非常的这个微薄。香港的这个就业哈，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香港其实是处于一个全民就业的一个状态，就业率在香港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个跟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比如说现在陷入经济危机的一些国家和这个地区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人家是高失业率，所以造成了一定的这个贫穷，但在香港是失业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这个贫穷并不随着失业率而这个波动，一个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另外一个很多人在说这个法定工资的这个水平也会要面临一个往上涨的一个压力。 我想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有工作我有钱赚，但是我赚的钱足不足以去覆盖我的生活，你要想我的钱主要是花到哪儿去了。 对， 在香港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房子， 对， 所以你看这次尽管是贫穷线它划定下来，可是它联动的会有哪些涟漪的效应，你的公屋的策略目前是什么样，你到底这个政府之前允诺的几年之内盖多少的公屋能不能达到目前的一个标准，而且说是多少年之内才能达到，如果在你限定的这个时间之内完不成的话，你贫穷线只能是说一个虚线，告诉大家我是已经承诺了这多少万人是必须在我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我必须去照顾他们的需求，但是完不完的成绝不仅仅是一条贫穷线的划定。 没错， 反正你刚才说的工资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那在那些在籍贫穷的那些人里面呢，大部分人都是每一个家庭的收入只有7000到9000块。 嗯嗯。 到香港呢，如果你住一个很简单的那个所谓的汤房，可能要3000到4000块。 是。 你剩下来的只有5到6000块。 我一个月只赚4000块钱，3000。 5到6000块，你一家人四口人，那你要吃。你要上学，你要交通，你要医疗，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没可能的。比方说，如果你每个人，你每个月有3000块可以用的，住民心你觉得你可以生活吗？就是每天100块，你听起来就好像 OK 啊，我吃的便宜一点， 但是你可能吃碗面就 50块钱。对对对，但如果这3000块你要拿来交租金的话，你新社来。有什么哪里来钱可以生活呢？ 而且这确确实实就是目前香港上百万人的真实的生活哈。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就跟我们之前讨论内地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一样，其实非常复杂，也是政府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也是找寻到一批这个专业的学者，是研究背景，有很多的数据，所以他们在统计过程当中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政府的政策介入的时候，他会的贫穷人数就会相应的会减少。如果政府政策没有介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是一次性纾困派糖，介入马上你贫穷人口立马可以减少，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恒长性的，你不能把这些恒长性嘛，所以说那这个贫困人口又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波幅。 没错，这次的梁振英政府也是上台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这个在扶贫委员会的设立哈，以及这个贫穷线的一个划定。这个划定当然我想我们刚才也说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做法，你说哎，迎合基层啊，或者说这个扶贫啊，这样的做法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肯定是受欢迎的一个提法，但是你在另外一方面也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压力或者说负担，因为你提出了这个问题，你就得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几届政府可能我相信部分原因没有从来没有划定贫困线，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宁可不要提这件事情。那现在如果提出来了，很自然的他就说，那好，那这个全港100多万的这个贫穷人口，你怎么样去解决？当然按照现在这种技术上的做法是永远都会有贫穷人口，你不可能把它划为零的，但是对于这些人的收入你必须要有 政府在政绩上面你必须要看到改善，不然的话你在以后的这个施政报告的话是没有人再会买账的。因此我注意到这个林郑月娥在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讲话中，他就是提到说根本的一个解决就是调整政府的公务政策。这个我觉得也是香港非常独特的一个情况哈，可能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印度或者说在中国内地，这个食物的价格是你这个造成贫困或者说你收入分配中很大的一块，但在香港最主要就是住房，牵一发而动全身，基本上就两件事情，一个是香港本地的住房政策，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的印钞机，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是金融自由流动哈，所以钱涌进来，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个地产价格就推高，所以房子说归到底在香港一切都是跟这个房地产挂钩。 是 房子之外，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就是就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收入才可以，所以呢政府在这个创造就业方面是相对也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他们没有收的工资的话，尽管你房子那么便宜也是没有帮助的。 是这条破天荒的贫穷线哈，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也是承认它有它的局限性，它仅仅是一个分析和量度的工具，本身呢确实是不具有扶贫的功能，所以说呢大家不能够直接跟这个社会援助计划挂钩，但是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了，大家一定会盯着看到底最后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政策出来和执行的效果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应该关心到行政长官和扶贫委员会，就是接下来的明年的这个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推出来了。 好，在这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关注哈，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贫困人口是有多少，那当然了中国的这个贫困线的这个标准跟香港的划法不太一样，并不是以入息就是人均收入的一半来划定的，而是按照这个国际社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标准，也就是每日收入 1.25 美元呢，这个就叫做赤贫线，也就是极端贫困线，而每日收入的2美元就属于贫困线哈。那在中国按照这个每日收入这个是1.08 美元的按照 1.25 美元这个划定呢，在其实有两个讲话，2010年时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在联合国大会上称呢是中国还有 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今年的3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演讲中就提到呢，中国13亿人口当中呢有 1.28 亿的人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下。好，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贫困线意味着什么。好，三地化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贫困标准，恐怕在此之前很少人会把香港这个地方跟贫困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但是不要忘了在香港700万人口当中仍然有102万，这是官方的划定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今天三地化新闻关注到的内容。好，在今天的有话直说呢，我们关注到另外一桩是恐怕是全国性的大事，对于香港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在10月1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好即将挂牌成立了， 已经正式运作了， 这个是在10月1号是一个，因为我相信这个在国庆节好会是一个它的一个挂牌的好日子。那么在新一届政府这个上台之后呢，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啊，在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记者会当中也是不断的提到要简政放权，那么在这个上海自贸区的这个设立恐怕就是一个简政放权或者说经济改革的一个集中的示范。那在这个新的自贸区呢，我看网上大家很多问题，这个自贸区的这个划定啊到底是怎么划的，比如说就是上海什么样的区域啊，那其实你去研究上海地图呢，你会发现是一块在上海当中是各个小块组成的，包括机场啊，这个港口的这个保税区啊，以及城市当中的一片一片的，它并不是中间， 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区域， 它并不是一个连在一整体的，总共是面积并不大啊，28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它的意义不小，在经济上面，这个对于外资来说，它到中国来做生意以后就会享受到一个国民待遇。那么最近一个词也非常的流行，负面清单，也就是说以前是政府规定你可以，没有说这个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你才可以做什么，现在是除了规定不能做的以外其他的你都可以做，这个大家不要小看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啊！这是恐怕政府的这个权力思路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倒转。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想到在同样是金融中心上海跟香港的这个地位啊，同样都是这个背靠中国内地的这么一个背景，香港 以及会不会受到威胁。超人李嘉诚就是说，这对于香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香港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恐怕香港也不少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呢。还有的人说啊，毕竟这个上海自贸区还是实验阶段，现在只是先行先试，距离最终的啊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哈、这个利率完全的市场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香港的这个受到的威胁和冲击的还没有那么大。您的看法是什么？ 倒是商务部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就说了，说上海自贸区呢是顺应全球的经贸发展新趋势而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的措施，对香港没有不利的影响，加上香港本来就有自己的优势啊，在区内是可以发挥的，所以呢商务部啊官方是相信呢自贸区是有利于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的。但是这个大消息放出来之后呢，在香港还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形成一种岌岌可危的一种心态。好，来问问大家，你觉得会不会影响香港的地位？ 好，这个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 好， 马上 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会对香港形成威胁吗？如果有威胁的话，是多大的威胁呢？是小小的威胁还是致命的威胁？哈，这个当然，这威胁当中必定也有竞争，哈，竞争也必定有这个机遇。您的看法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已经开通。好，第一位听众， 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刘先生，您怎么看上海自贸区的成立？ 我觉得上海自贸区的成立，这个我那是这样的。那香港这边说对香港不会构成威胁，上海那边说会对香港构成威胁。但是我作为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上海取代香港只是时间问题，这样。 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样的，因为打个比方，我觉得。上海是我们共和国的亲儿子，香港就是干儿子，这样的哈。 你说这句话，我估计有很多这个香港人会觉得有点担心。 这个比喻还蛮有意思。您接着说。 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香港的它的一个身份问题和它的一种政治问题，它没解决的情况下，它要跟上海去竞争，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香港。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现在摆在它面前困局很多，这个它前景如何呢？很多人都看不到。而上海呢，它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经济中心，它的发展啊什么，我觉得它没有一种身份的认同，身份的认同或者其他的干扰，我觉得，这方面来说，它比香港这个优越。 好， 谢谢， 非常感谢香港。 听得出来，难道是因为政治因素，所以导致这个亲儿子始终是比干儿子要亲吗？ 这个刘先生的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啊！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刚才这个香港的有一位这个应该是也是内地来港的人士就说上海是干儿子，香港上海是亲儿子，香港是这个干儿子。您怎么看这样的比喻？ 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赞同这样的比喻的吧，因为毕竟上海可能跟党中央跟国家可能怎么说呢，可能更紧密一点了，毕竟是内地嘛，那 比较听话 的话，对，相对比较听话，而且它跟内地的其他一些城市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香港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对外的一个窗口，我觉得上海它除了未来可以对外以外，现在其实你讨论一下它内部的一些资源啊，我觉得相对来说上海可能未来的机会比香港会更大一点，我个人觉得。 这个上海的杨先生也是这么样的一个看法哈。这个但是提到了香港可能这个对国际的意义现在肯定是上海没有办法比较的，但是上海对于中国内地的这个意义在香港又不一定是能够取代。 倒是我又看到另外的一些专家就是看重于这个香港所谓的国际意义，说香港是完全自由开放的，可是上海目前还做不到。 对，好，这个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啊，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啊，我觉得那个前几个月听说上海建自贸区的时候， 嗯， 觉得不能理解是吧？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那要自贸区了，那是不是可以带三管奶粉啊？就不用带香港了是吧？ 自贸区现在不包括这个商品零售。 这还真的是香港人担心的， 啊， 说是以后这个来港的游客，嗯，您接着说。 了解到主要是金融方面， 对， 是吧？完了呢，我觉得不受影响的观点，无非就是说香港是法治，是吧？和国际接轨，是吧？完了呢，可以上各种网。前一阵你们推特是造谣啊，是吧？ 这不是我们造谣， 我没说，开玩笑的。完了呢，完了，国内的体制呢一放就乱，最终搞不好还得香港，是吧？最后呢，弄不好两边都乱了，谁也搞不好。这是一种说不受影响的。 嗯， 受影响的呢，主要是说什么？中国是经济第二大几大体，咱们得坐庄。咱们石油、铁矿石都是进口最多的，结果让新加坡、纽约定价是吧？人民币让香港定价，那我干嘛呢？我得这钱得留在我自己兜里是吧？ 嗯， 这是所如果要这样的话呢，就这么点钱，全世界就这点热钱，不光香港受影响，新加坡也得会影响是吧？ 嗯， 但还有一种呢，比较那个怎么说呢？无厘头的说法。说这个，如果新特首啊搞港独，我们有了上海特区呢，这个自贸区呢就可以制约港独。我觉得呢，香港人民会选出一位热爱祖国的那个特首，是吧？完了，我最后呢，我就想说什么？ 您说， 啊，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那个自贸区呢，我特怕影响我们中国的实业，因为你看吧，中国政体不改革，一放开就乱，一改就死，不是一放就乱，对吧？所以一改就死，如果各大银行把钱都弄到自贸区去做这个金融衍生产品，那以后谁还给实业带钱啊，是吧？ 嗯， 那中国经济可就要有点瞎了。人奥巴马现在都不这么玩了。 好，哎，非常感谢北京赵先生，啊，把这个三种观点还是三种以上的观点全部都给咱们分析了一遍哈，非常的发散。杭州的蒋小姐，蒋小姐您好。 Hello， 微信好。 哎，肉肉，好久不见了。 嗯， 好久不见。 哎，听说这个上海自贸区之后，周边的房地产都涨价了，我估计杭州房子也要涨价了。 有可能 啊，所以你觉得这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成立会对香港形成威胁吗？ 我觉得至少在短期内应该是形成不了威胁的。 为什么？ 因为香港本身它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也不是一年两年，它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和一个大的环境。 嗯， 那自贸区现在只是刚挂牌。那至于它里面说的一些关于货币自由兑换这个，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我是没有直接大的联系的。那我就看它的东西物价是不是真的便宜，或者是说会不会吸引我去上海。那打比方，它现在因为它现在挂牌还没有具体的一些内容出来嘛，那它比如果说它自贸区的东西比香港标价还要贵，那我肯定当然还是去香港。那它不会去上海啊。那如果说它标价确实比香港低了，那我当然会选择去上海。但是另外一个从大的环境来说的话，它如果比香港要低，但是比杭州又便宜，那我去了上海买东西，作为杭州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大的冲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会威胁到香港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怎么说还为时过。还要再 观摩 一 下。好，这个肉肉的这本账算得很精啊！你看这个女孩子，她不太关心什么金融， 就是金融改革离我太远， 人家关心买东西， 我就关心买东西。也确实，香港人 在上海自贸区现在不涉及到这个商品零售，所以你要买奶粉的话，到上海是买不到的。 还真不见得。如果上海真正实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哈，就是你对企业和个人就各种优惠全部落实的话，在个人购物旅游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好，还有听众吗？今天 啊，有一个具体的影响，说是外资的这个旅行社可能是可以开在自贸区里面，这样就抢占了中国的出境游的市场。 好，最后是 香港的严小姐，严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严小姐您怎么看？好，今天基本上是以支持的这个上海对香港形成威胁的居多，您怎么看呢？ 哦，其实我是认为啊，我想就是我在上海的朋友呢，其实我也问过他们，我说现在就是怎样嘛，上海什么的有什么反应嘛？然后他们说，在上海呢，现在就是突然多了很多的车子，然后有很多温州人呢和就是国内大陆的一些其他的外地人也会到上海去注册公司什么的，这样的人会很多。那然后我想呢，其实在表面上看呢，这个上海自贸区呢，它是推进改革和自由化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去获得利益的却是一些权贵的资本。因为我们知道啊，如今的上海它的的确确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其实在生活和经济的很多方面呢，它和香港呢也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自贸区 就是计划一出来之后呢，会让上海的物价又会上涨，那房价呢也会上涨，所以我觉得对于一般的百姓来说，其实并没有带来最直接的利益，反而是增加了他们的那种生活的成本和压力的。而且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那个中共的那个核心政治体制，它如果不改变的话，我想它其他的那些改革呢都是空谈，因为只是从经济层面的改革，它是不全面的，而且也是不能够完全的深入下去的，一个不健康的，所以它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发展下去的。所以对于就是媒体他们炒热上海自贸区会成为香港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 嗯， 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呢，也很多专家呢也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认为。 哎，严小姐，不 好 意思哈， 谢谢， 这个时间有限，但是这个说的非常多，我就发现已经概括不了了哈。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拜拜。